土、民主、反共，普羅政治，民聲起義。 myradio.hk。 My Radio 八周年台庆联欢晚会，10月16日晚，黄大仙富林皇宫，300元及1000元门票现已有售，购票查询请见24673088。 各位观众，在节目正式开始之前，请容许我们以短暂的时间向卢宠物医生致我们最真诚和深切的慰问，希望他老人家只脚可以早日康复，他本人早登极乐，早得永生。好啦，咁啊嚟到学生市场啦，咁我哋点解会讲卢宠茂咧？咁啊，因为近排就发生咗呢个陈文敏教授嘅任命风波咁样啦。咁喺我哋身边，咁啊呢位当然就系我哋嘅节目主持人， 系啊 HK。 HK， 咁我当然就系张毅咁样。咁但系坐喺中间呢位咧，就我哋嚟自港大嘅朋友。咁你可唔可以介绍下自己咧？ 好，咁我叫我 Cam One 啦。咁我就系嚟喺港大里边就系读社工嘅。咁都有上妝啦，咁都有即係都有參與啲關心啊社會嘅行動咁樣嘅。 我聽講你係唔止上一支妝添喎， 係啦， 可以上咗兩支妝。 除咗我喺社工系個系會嗰度有上妝之外，咁其實我喺出面有個叫做社工學聯嘅組織嘅。咁呢個社工學聯就其實就係嚟自8間院校嘅學生啦，就即係社工嘅學生就會組成有一個大嘅組織。咁我哋呢個組織其實都係去講翻社工價值啦，同埋都係主要去關心。收翻呢個社會一啲議題 咁你關心社會啦，咁啊好當然就咁，我哋今日請你上嚟咧，咁啊好明顯係想你講下呢個陳文敏嘅風波啦。咁就啱啱上個禮拜就即係你知道啦，搞到好大鑊啦咁樣。咁唔知你哋即係可能社工學聯咁樣，或者你自己本人對於即係成個風波有咩睇法咧咁樣？ 咁我覺得即係陳文敏事件其實就反映到即係而家原來校委會嘅權力好大啦，即係佢原來非校內人士係個比例係佔咗係有14人嘅，我記得係，咁又變相咗就係香港大學裏邊嘅一啲校政，其實完全係變咗喺禮賓府啊，或者甚至係中聯辦裏邊就決定咗我哋自己港大嘅命運咁樣。咁所以我覺得就係真係十分之唔公平啦，因為咁樣唔單止牽涉到我哋院校自主嘅問題冇咗啦，咁亦都干預到我哋一啲嘅學術自由咁樣。 但係好犀利喎，見即係港大嘅學生會會長馮敬恩啦，就即係算係出嚟踢爆啦。咁你自己點樣睇呢件事咧？即係佢呢個行為上邊啊，或者？ 咁我覺得即係馮敬恩佢出嚟講，其實佢都係被逼嘅，即係無奈之中嘅。因為而家好老實講，你喺制度內、制度外都已經無法去抗爭，無法去做到啲實際行動去改善嘅時候，咁唯有就係將裏面開會討論嘅過程去講出嚟，等到成個社會譁然，咁就引起更加多嘅討論嘅時候，咁成件事就可以有個進程喺度，可以繼續發展落去咯。 明白。喂，咁我哋睇翻呢一個即係阿 Billy 啦，阿馮敬恩嘅，即係嗰個聲明裏面咧，咁佢講到話，喂個會裏面咧，咁嗰班即係德高望重嘅校委成員咧，咁樣就提出咗好多理由咧，咁樣就去即係支持佢哋否決呢個任命啊。咁我哋睇下其中一个理由咯，即系嗰扎理由真系不得了啊，越睇越正。其中一个理由就系、是，即系我哋啱啱开波讲嘅卢宠茂医生。 卢宠茂医生其实真系好辛苦，我觉得佢之前啊，已经成个月之前啊，仲痛到依家系啦， 即系好棘手啲女人咁样。佢话卢医生话咩咧？卢医生话呢一个陈文敏教授咧，对佢并没有呢个sympathy。就没有表示出同情心，亦都没有致意慰问，咁啊令到佢老人家咧就好难过，咁啊觉得佢咧道德有欠，咁就唔能够升任呢、這、一个副校长咁 样。我觉得陈文敏依家咧应该好后悔，点解当初咧佢受咗伤之后会打俾佢同佢讲咗，喂点啊卢医生有冇事啊？只脚伤咗咁样。 即系我觉得都几荒谬啦，因为就即系阿陈文敏教授其实喺阿卢医生伤嗰晚咧就唔喺个会。 会的附近的，即是没什么机会见到女生的。 如果你有扶起他的话，可能整件事又不同了。 就不同了，真的。你有没有看过说，为什么他会这么生气呢？你觉得卢医生这样？ 卢医生这样份人就可能比较记仇啦， 即是比较小气。 咁话晒陈文敏都是呢个副校的唯一的候选人，咁佢理论上都要即系用翻中国思维咁谂，就系、是、咁、我而家去选拔你，咁你点都要擦下我鞋啊嘛，擦下 啲啦，即系又要擦鞋，即系其实阿卢医生可以，即系如果 佢系颂扬紧呢个中华文化， 即系哇呢、這个不得了、啊，我直情觉得咧，阿卢医生如果医学界捞唔掂咧，可以去少林寺出家 ，OK 啊， 做方丈。啊我觉得他绝对升任啊，卢方丈 练下掌咯， 练下掌啊，一掌打 L 死啊，阿陈教授咁样，咁样系啊，咁又有另一个理由系乜嘢咧？就系话呢一个阿陈文敏咧，当年做到呢个法律学院院长咧，系全因为佢系一个 nice guy， 就唔系因为佢个人本身特别得咁样。我睇完呢句我好伤心啊，因为我即系小弟今年芳龄就19岁，吓、即系都收嗰啲好人卡都不下十张，我都谂我都应该就算做唔到院长咧，都起码可以做到系主任噶啦，即系呢啲我觉得系咯咁样，即系点睇啊？ 其实我觉得可以拉埋另外一个讲法嚟讲，即系话佢冇呢个博士学位啊，系啦，因为。可能啲人會覺得就係博士學位一定同個學歷啊，或者佢資歷上面係掛鈎嘅，係啦。咁你又點樣睇呢件事？即係如果你有個副校長係冇呢個，即係可能博士學位啊咁樣，咁你會唔會唔尊重呢個副校長啊，或者呢個人呢？ 咁其實真係。即系而家呢个世界就好现实嘅，咁就即系学历就等于你一切咁样，咁即系其实我再而言咁样，其实学历唔系等于你人生嘅一切咯。即系譬如可能你 DSE 里边考得差咗，咁你读唔到一个学士嘅学位，咁冇理由我哋就会歧视你话哦，你净系读到 high diploma 啊 so 嗰啲课程咁样。咁同样道理就系、是，咁人哋冇读到博士嘅一个课程咁样，咁人哋有个硕士课程，但系人哋喺人格方面啦，人哋喺啲比较喺人权上面嘅成就咁样嘅时候。咁佢仍然要一个博士嘅学位去要求佢咁多嘢嘅时候，咁其实成件事好唔合理咯。 我听讲话，即系当年阿陈教授系有尝试过去攻读博士学位嘅，其实吓吓、你即系知唔知相关嘅消息咧？ 好似听即系睇过一篇文章系讲话，即系佢嗰阵时陈文敏就觉得就话，可能读个博士学位去写篇论文或者去花嘅时间好长咁样，咁、可能佢就去做翻其他啲更加有意义嘅嘢，可能会比较合适咁样，就唔想嘥去读博士，即系读博士。 明白， 明白，明白。即系可能其实佢系想贡献翻呢个社会咁样样，所以就。算啦，就可能放低呢啲学业一边先，咁样跟住就过嚟香港，可能就帮下手做一啲社会嘅运动啊等等。 根据呢、這、一个即系个十几年前嘅访问啊，佢话佢即系阿陈文敏教授咧，喺88年嘅时候咧，曾经去过伦敦大学读博士嘅咁样。咁但系读两年之后咧，即系好死唔死咧，啊佢嘅呢一个论文导师咧，就俾海牙国际法庭咧就 appoint 咗去做法官，即系好鬼猛料嘅，即系 佢。个老师好猛， 系佢个老师好猛料，咁就去咗海牙做法官咁样。咁啊，陈文敏咧，如果要继续读嘅话咧，咁就变咗咧，就嗰、那个 重新计过咯， 就重新计过，就拖到好长。咁、第二件事就啱啱适逢咧，就喺回归前夕咁样。咁啊，陈文敏教授咧就谂住话，即系喂，不如与其喺学术界咁狭窄咁样去雕去钻研某啲嘢，不如翻嚟香港为呢个回归前后嘅法制问题，即系做啲实事， 即系讲紧主权 系啦，帮翻香港咁样。咁就我觉得。即係好可惜咯！即係當年再一個咁，即係連自己嘅學位，即係已經俾咗好多萬蚊落去啦，都唔要，就為咗翻嚟就幫香港去研究啲好實在嘅問題。 就是、因為佢自己個理想嘅、其實 轉個頭俾人攻擊呢樣嘢， 轉個頭驚攻擊呢樣嘢，我覺得其實，但係我又睇翻，其實佢係一位榮譽嘅一個大律師嚟喎。 係啊，唔係啊，呢、這個 資深係榮譽。 阿范徐麗泰話唔知咩係榮譽大律師、啊。 唔係咁，范徐麗泰唔知道我哋應該要研究一下嘅啦。 係， 我哋要話翻俾。范徐麗泰 咩系荣耀资深大律师 H K？ 其实我又睇翻啲资料，就系话原来喺香港嚟讲啊，陈敏慧、 陈文敏，唔系啊，系咪你系咪你嗰啲二奶三奶 H K？ 陈文慧， 我觉得好易读错。 你快啲回应啊，系咪你二奶陈文慧？ 唔系，系啊。 翻翻嚟先，系啊。咁其实呢、這个资深大律师啦、啊，叫做咁，其实佢系香港唯一一位嘅名誉资深大律师嚟嘅。咁佢系要讲紧系对香港嘅教育界系有一定嘅贡献啊，先可以攞到一个衔头。咁而佢系即系全港嚟讲系唯一一个。咁所以其实我觉得如果即系佢去做副教授，唔系副校长呢一个位咧，其实我觉得系合理嘅。我只会觉得即系。佢虽然冇呢、這个即系你话学博士学位啦，咁但系其实佢真系做出嚟嘅嘢系真系贡献到教育咯。 明白，明白，明白。因为其实即系佢哋即系成日批评咧，话阿陈教授即系学术成绩即系差咁样。咁但系我又睇翻呢个网上边咧，即系有个研究啊，即系有样嘢咧，即系可能大家未必咁清楚啦。咁但系有样嘢叫 H index， 咁样就即系中文叫 H 指数啦。OK， 咁就一个评估研究人员嘅学术产出数量咧，同埋学术产出水平嘅指数嚟嘅咁样。咁以一个呢个平均嘅，即系喺法律学里边嘅一个正教。教授嚟讲咧，一个普通嘅正教授 H index 咧就大概系 2.8 左右。咁、但系阿陈文敏教授嗰个 H index 咧，喺过去嘅即系2010年至到依家系7，咁但系佢 average 嚟咧，佢 H index 系去到10嘅。咁、即系简单啲嚟讲咧，即系一个普通嘅正教授咧，如果你相信 H index 系一个可靠嘅评估来源嘅话咧，佢系一个普通嘅正教授，即系大概系2至到3倍嘅学术成就嘅、即系理论上系可以咁计嘅。如果我哋攞翻 H index 嚟睇，咁但系就即系嗰啲德高望重嘅委员就唔系咁睇啦，即系咩话Google search 嘅厕所咁样就 OK 啊，我决定即系我决定啊 Ken Wong， 我决定咗，我今晚翻去咧 推佢， 系咁帮你搜寻佢个名 Ken Wong 啊， 系咁帮你搜寻 Ken Wong， 我决定帮你推到做呢个港大社科院嘅院长 ，OK。帮你推够2000字， 可能校长添噶，做 系啦，校长咁样，系啦 ，Cam Wong， 你会点样多谢我咧？ 我 Google 先。 喂，你而家可以，你而家可以同定呢个马飞校长就讲， 系马飞心， 同佢讲就系、是、就系、是、话，即系可能你嚟紧嚟紧，可能你做噶啦， 系系，迟啲就取代马飞心啦，就系、是、你嘅功臣就系我，每晚帮你 F， 想任支持啊！首先就要多谢 Google 啦，Google 就俾我做校长嘅 Cam Wong。 好啦，即系就系翻翻嚟先，即系我其实亦都有个问题，即系咧好多人就话啦，依家其实系有个政治任务啦，所以清洗呢个香港大学，即系透过可能校委会或者系副校长呢件事。咁其实即系你哋两个又点样睇咧？即系对于政治任务呢一样嘢，其实系咪真系存在咧？你的感觉即系可能你香港大学入边，你会感受会多过其他学校嘅学生。 我谂政治任务，我从梁振英喺去份施政报告嗰个发布会，即系喺立法会入边讲话，即系公开批评学院嗰阵时候，我已经觉得系即系好公开咁将成个政治嘅问题介入咗喺香港大学入边咯。咁同埋就系、是、即系近排，其实我都有留意学校，即系平时学生会有贴唔同嘅大字报喺唔同嘅即系学校啲墙上面啦。咁、但系最近睇到有啲人讲翻，就系一贴上去冇几耐，就会隔一个钟左右咧，就会俾人掹晒嚟。 咩人俾咩人掹？ 系保安掹晒嚟。保安。然后就有啲新嘅 poster 贴翻上去，嗰啲 poster 就系即系系 Conu 入边，好似系 Cedars 嘅一啲 poster 咁样嘅，即系大字报好快会俾人取代。 咩系 Cedars 咧？ Cedars 就是類似一個學生資源發展中心的東西、 okay， 但是之前我又是聽過好像是當初即選學生會的時候，其實好像都已經說有一些叫做滲透啊，或者紅底的人是說想選這個學生 會。紅底正啊，紅底夠熱情啊。 紅色的底啊。 不是即是我說即是中資背景呢、就夠曬熱情。去改變香港啊！係咪？即係係咯？你點樣睇呢個充滿熱情嘅紅底咧？ 充滿熱情紅底咁，即係嗰陣時佢哋選學生會另一支內閣咧，就一直都俾人批評話佢哋有唔同嘅紅色背景。 聰明豆 啊，聰明豆 ，Smarty 啊！咁即係佢哋嗰陣時，佢哋過一啲嗰啲中央嘅嗰啲諮詢會嘅時候，其實都即係我記得有一句唔知佢哋有一個成員咧就大話咩？你知我係邊個噶？咁樣即係 都幾勁喎，好大咯！ 咁樣就拋走，跟住我一係成支裝一齊走曬咁樣嘅。 嗱，咁嗰阿聰明豆有冇人知佢哋邊個咧？就 No one fucking cares 啦。咁但係 Billy Fong 依家咁樣搞一搞，即係將一個原本係 confidential 嘅嘢咁樣公開曬啦。咁樣就真係全香港都知道。 知阿 Billy Fong 系边个啦，即系冯景恩会长咁样。咁其实你点样睇佢呢一个可以话半自杀式嘅行为咧？你点样睇呢样嘢？ 即系我觉得其实佢同呢个斯诺登都几似咯。 系啊系啊系啊， 一爆爆完啲，跟住就 系真系自杀式 的，真系自杀式嘅呢件事。 其实依家讲紧话即系港大嗰边校委会嗰边都话系追究紧噶啦，已经系 要好似话要遗憾佢呢个咩咩唔尊重啊，同埋唔重视、這 個。咁 anyway 啦，其实即系系咯，你点样睇咧？咁样 即系呢个行为系英勇啊！即系即系啱啱都讲过，即系喺冇办法之中就要咁样做咯。咁、呢个唔系就即系成件事就好似已经完咗，即系冇可以再进一步嘅行动，继续施压咯向校方。 即系你觉得系一种系即系引啲声音出嚟咁样嘅？ 即系因为要改革校委会，甚至可能要修改大学条例，咁即系一定要透过即系佢呢个泄密嘅行动去引起翻社会关注翻。即系其实原来校委会，即系甚至香港大学嘅校政已经系即系可以被渗透到咁嘅程度咁样喺度。 但会唔会有啲乜嘢谂法系话可以再施一啲压力去俾校委会佢哋去可能进行你啱啱讲嘅改革啊、改例啊呢啲咧？你即系自己会唔会有啲咩 idea 嗰啲？ 我自己 idea 咁，其实即系我觉得。最緊要係人數多咯，即係只要其實成間香港大學嘅學生團結起嚟，即係可能發起罷課，甚至好似啱啱喺啲資料都話，好似有啲教職員係想發起罷教咁樣。咁其實只要上下齊心嘅話，咁其實即係個壓力係可以好大嘅，已經去到。 唔係咁啊，好坦白講，就我覺得係即係最尾都係吹水多嘅。即係呢個所謂話罷教嘅行為啦，咁依家即係大半個禮拜都過咗去啦，咁啊，即係只聞其音。就好似冇乜實際行動咁樣啦，啊咁但係即係調翻轉頭，即係要多謝阿馮會長，即係其實依家搞呢個禮拜搞到咁沸沸騰騰，都係即係多得馮會長當初泄密咁樣， 真係。如果即係佢唔講出嚟，其實大家真係未必會知道，可能港大而家發生啲咁重要嘅事， 即係一個死事嘅行為咯。咁但係問題就調翻轉，因為我都替佢本人就好遺憾啊，就我就唔係李國章咁樣遺憾佢啊，亦都唔係梁志雄咁樣遺憾佢，我係替佢本人真係好遺憾。因為其實而家講緊話呢個商業社會咧，或者好多嘅機構咧，其實都好注重呢、這、一個即係會議保密制咁樣。即係點解當年呢、這個唐英年喺選舉論壇嗰度話梁振英啊，唔係阿梁先生咁樣，即係一肯定咧就會出呢一個 反 黑，唔係反黑，防暴警察，即係唔係中國嘅歷史上係從來冇出過反黑陣啊！即係唔好亂講，威滅我梁先生嘅威嚴公正。又污蔑我哋， 我唔尊敬，我唔尊敬佢，我唔尊敬佢。 真系第一次 打靶啦， 打靶，即系讲紧就话点解当初话即系唐英年出嚟讲话喂出防暴队，点解大家会咁震惊咧？就因为其实喺香港或者其实喺现代社会咧，真系。好多會議嘅保密就大家都係 agree 咗，同埋一個即係 top principle 嚟嘅。咁變咗話，唐英年咁德高望重啦，即係德高望重啦，都搞到咁大波嘢。其實我覺得馮敬欣即係喺嚟緊嘅路真係會好難行。其實都係一個對佢自己本人嘅誠信同埋名譽咧，其實都 其實我覺得佢真係攞咗自己前途嚟賭， 真係好大風險啊！係即係，所以我會替佢本人感到可惜啦，咁樣。系啊，咁但系同埋就未必真系争取到啲嘢喎。 系呢、啊這个，其实呢个我都想讲就系话咧，依家即系虽然佢叫讲咗件事出嚟啦，个个都知道，咁但系真系实际会去行动或者去捍卫呢件事嘅、 啊， 其实真系 好少啊， 好少人。 啊，你有冇玩呢、這、一个诶？喂文奴草帽啊！ 未有， 你未玩啊嘛？我哋呢个节目一开始玩咗啦，喂文奴草帽，咁但系冇意思噶嘛？ 即系我哋可能叫做喺侧边系抽下水咁样，咁但系其实对成件事其实未必真系有实际帮助咯。 纯粹系抽水咯，咁样即系等于其实喂文奴草帽同嗌梁振英可耻一样啫嘛。咁你700万人一齐嗌梁振英可耻咁，佢都自己知道自己可耻噶啦。咁但系佢唔会落台噶嘛？ 即系唔会改变到任何嘢，所以我覺得其實而家係有陣時候可能講緊啲行為上面可能真係要以即係所謂嘅以暴易暴啦咁樣，即係呢個未必真係一個最好嘅辦法，但可能即係現今嚟講叫做一個係比較有效嘅做法咯。 係咯，咁 Cam On， 你呢個禮拜有冇再收到話即係你身邊嘅同學咩反應咧？ 身邊同學咩反應？即係大多數一聽到就係即係震驚啦，即係然後就會好憤怒，即係點解可以即係一個咁大嘅校委會竟然即係任命副校長否決咗呢個決定啊？ 竟然去話公開出嚟講話啊，咁我哋係保密嘅，任何唔交代任何嘅嘢啦。咁所以其實即係成個決策過程係好黑箱作業嘅，俾我哋感覺就係、是、咁，所以就係、是、即係大家都係好震驚啦，甚至好憤怒嘅。 係、嗯， 所以、就是、會唔會覺得可能仲有啲理由就係真係好好戇鳩咧叫做？ 係咁，因為馮景欣講完，即係嗰啲校委會，即係入得校委會咁。即 叫德高望重嘅人， 即系、就是、在社会上有翻咁上下地位，但系竟然用啲咁低劣嘅言语攻击啦，或者点样就攻击一个咁嘅候选人。 唔系，其实依家系玩无耻啊嘛。咁其实佢哋都知道自己讲嘅嘢唔 make sense， 所以点解要保密咯？就 系、 是、因为 系啊，因为佢都知道自己讲嘢唔 make sense 啫嘛。其实佢要勾作啲理由出嚟，咁样即系写落书面咁样，咁啊令到佢好似否决你咧系有理由，但系实际上嗰啲理由咧，只要稍受教育咧或者逻辑稍微清晰少少，你知道勾笠嘅，系咪？即系净系即系又讲翻呢个华冇博士学位啦，即系啱啱我又查到呢个资料，即系呢个真系好想讲粗口，虽然都不嬲讲紧噶啦 ，OK， 即系。边啲人冇博士学位咧？依家香港城市大学副校长李慧光，浸会大学副校长李少全，科大副校长何志信，教育学院副校长黄敏仪，香港大学现任副校长苏章德，全捻部都冇博士学位嘅。 唔得，佢哋冇得做副校长。 我觉得应该全部清一白面， 全部应该炒晒你。 应该就系即刻今晚咧，我 Google 即系 push 完之后咧，就由 Cam Wong 接任。 啱，接晒咁都系啦， 接晒系 八大副校长 咧。诶，真系好唔 make sense。其实历史上真系好多大即系、就是、学院啦、大学嘅机构咧。嗰、那個即係院長嘅位置，其實都係啲冇博士嘅人做嘅。 其實大家可能有陣時候對博士一個名銜啦、其實可能睇得太重嘅，我自己會覺得，即係其實有會代表你可能喺學術成就可能好高，但係唔代表你即係一定一個冇呢個博士學位嘅人會比你差咯。 係啊，我哋偉大嘅梁市長都冇博士學位嘅，其實。但係嗱，我知道有個人有博士學位，郭佩凡。博士，我哋民建联伟大嘅新星，香港人嘅希望，郭佩凡女士，博士 好 ，Doctor， 下年特首有佢份， 下年 真系仲有，系啊，知特首啊， 你即系做乜嘢啊？市长唔系特首，系郭市长，即系下届就系佢做噶啦，即系依家有博士赢晒噶嘛，咁啊，再加上民建联嘅机器，帮佢喺呢一年咧，唔系系上 Google， 咁样咧，郭 博士，我而家要 search 下， 系啦，即系郭博士，郭博士下年咧就会攞住即系7000万个嘅 点击率， 点击率就去上噶，即系我都希望咧，大家可以多啲收听学生主场，系啦。咁可能遲啲學生主場就有幾廿萬個點擊率咧，咁樣就可能咧可以幫我攞到個區議員嚟做下咁樣啊！ 幾廿萬 唔係，但係我仲睇到有一個咧，即係佢哋個言論上面就係話咧，佢太高調講自己係個候選人啊！ 候選人 係啊！ 我聽講唔係佢講喎，係嘛？係咪 ？Ken Wong 好似係信報講先， 信報定文匯報啊？定 都係 即係都係 報紙係報紙爆先 啦。 好似话系唔知信报定文汇报系话爆先，咁然之后点解要爆呢？就因为要批斗陈文文。 我觉得呢件事一定系陈文文有问题，佢唔同啲信报讲，点会知道啲报纸系嘛？ 即系你觉得系佢泄密嘅？ 一定系佢泄密嘅，系啦。 即系佢就泄密俾对家嚟打自己。 系啦，系啦，我觉得佢真系呢个好有呢个问题，呢、這个诚信啊，应该系。 即系好有趣、应该 爆嘅， 好有趣、真系。我觉得真系陈文文呢、這个都去打靶，打靶 又要打靶。 打靶 冇得做副校长，不就指住佢打靶， 即系好过分咯！即系咁样煽勾我哋党部咁样，即系又扮无辜，扮俾人政治迫害， 系啦。 跟住就 依家终于校委会终于有人出嚟讲翻句 公道说话， 公道说话系啦， 真系好过分！陈文文真系唔系真系讲笑啊，讲到呢度啦。但系其实陈文文即系俾人 ban 咧，即系俾啲方丈 ban 咧，其实今日唔系第一日嘅啦。所以我哋睇翻历史上咧， 已经系。 2009年的2月27日呢，咁陈文文本来就 schedule 咗去澳门大学演讲嘅。咁、但係就俾澳门特别行政区啦。 唔俾佢入境。 唔俾佢入境。咁保安人员以内部保安干扰法为由呢，就唔俾陈文文入境咁样。 咁咧，佢嗰陣時咧，即係2009年嘅時候咧，佢就話估計可能就同佢本人曾經加入咗45条關注組，同埋呢個反對23条立法有關咁樣。咁就由於當時澳門就已經就基本法23条立法啦，咁就拒絕佢入境，咁啊即時生效咁樣。所以你見到其實即係對於陳文敏嗰個叫做打壓啊，其實喺好耐之前已經開始做噶啦，就唔係今時今日嘅事。咁啊，係咯。 Anyway， 其實我真係覺得。現在港大這件事都搞得那麼大，其實校委會其實真的要應該給一個交代公眾的，始終即是叫做都叫所謂的保密，其實現在都即是被馮會長都說了出來的時候，其實他們不應該再這麼收埋或者怎樣，你其實應該可能是校委會他們去想一個機制去可能維護他們即是叫做港大這個名譽先啊，即是始終這件事你可能給人的感覺就是有些政治任務啦，即是不知道真定假呢樣嘢，咁但係佢起碼即係可能梁志雄啊都要出嚟講翻一聲，究竟係成件事係咩原因啦、啊？ 咁 Cam 哥我都知道你哋即係香港大學社會工作及社會行政係啊，嗰、那個系會都即係琴日出咗個聲明啊。咁你呢度有冇幾句會可能想呼籲一下咁樣咧？ 咁即係我哋個學會其實都係想即係增加翻嗰、那個。校委會的透明度，希望我們決策的時候是會即通知我們港大的學生、嗯、另外都希望提升他們校委會的組成，是即多一些校內的人士在這裡、嗯、因為始終我們學校都是希望自己院校自決這件事在這裡、 嗯嗯、所以就是想希望他們有個改變樣， 還有增加透明，即多一些人知道他們入 面。喂，咁這一節就很認真啦，就即節都不少啦，除了我講鹹濕笑話 OK， 那我們下一節回來呢就講一些輕鬆一點的東西啦， 好， 我哋要研究下呢个学联同埋呢个社工学联嘅分别啦， 系唔系？即系就当然啦，有社工学联嘅外务副会长喺度咁样，即系听讲就佢哋成日都俾人当咗做系学联啦。 有冇人同你讲立卵杀咁？ 有冇人叫你哋退联先？咁样好，咁我哋下一节翻嚟咧就同埋讲下港大同埋中大嘅分别咁样系啦。好，下一节翻嚟再见。